是长见，何为缘，世事相看，一笔孤的书，一眼为人淡，真烈欢情一场欢，穿堂风破竹声，一别过川，诉不尽道不尽相顾而难，半盏茶未歇，半城烛之山，这夜谁愿空谈欢，天作定，千里灯途醉红尘，花影蝶舞盘旋，莫失茫茫，此心顿悟西出，笑问桃花成几足，谁阵莫为谁人为谁对，

北京时间9:00。 FM